发出的能量，喧嚣里波光闪动的眼影，借雨后醉了眉眼的酒花，旧梦中风里的千女白马，传说里等情人白了头发，吹一剑寒窗明月的红， 这一首歌来自朱桦的《听吧》，这里是好音乐九九正在直播的方向盘俱乐部，我是主持人彤彤， 我是周琳。 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周周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龚经理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龚经理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那这样，龚经理，先把咱们这个周周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来给我们听众做一个介绍呗。 可以，我简单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好， 我们东风南方周周专营店主要经营的是整车销售、售后服务，还有保险续保、保险理赔。我们这个 4S 店呢，是涿州市唯一一家的东风日产、东风启辰的双品牌 4S 店。对，我们拥有这个一流的营销团队和这个售后服务团队。我们的售后服务团队在我们这个整个河北区域啊，都是拿过非常傲人的成绩的。对。 那这样，咱们这个店里都有哪些车型呢？来给我们听众说一下。 在咱们店里啊，现在像 SUV 有这个 SUV， 奇骏。 奇骏、 逍客，对，劲客，对，还有我们启辰的 T90， 对，这款车是非常不错的。对 T90 之前也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有做过一些的宣传， 对，是一款非常不错的新上市的这个 SUV。 还有呢，针对轿车有哪些呢？ 轿车的话，我想说的一款是这个启辰 D60。 启辰D60， 对， 这是一款应该是刚上市不久的新车，是吧？ 对对对，启辰D60这款车呢，从9月8号启动预售。对，在这个预售期这个期间呀，我们全新启辰D60销量已经突破了20,000台。 哦，就是在预售期间，这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非常好一个成绩了，可以这么说哈。 对对对。 那这一款车的大体介绍怎么样？来给我们听众说一下。 首先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东风启辰D60，它总共有8款车型。对，它这个8款车型呢，它的预售价格是 69,800到111,800。 嗯，价格还是一个非常合理、比较低的一个价格了。 对，价格是非常美丽的。 嗯， 那但是我们这个加量不加价。啊，对， 嗯， 这个启辰D60这款车呢，用四个字来总结它就是高大上好。 高大上好，也说明这款车的性价比应该是非常好的。 对对对， 嗯， 启辰D60这款车呀，它是一定位是什么呢？是高品质的智联轿车。 嗯， 对， 嗯， 大家都知道，因为启辰呢最近换了一个 logo。 嗯， 那这款车启辰D60，它作为这个启辰战略首款这个改了 logo 首款的这个高品质智联轿车。 嗯， 那它的质量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嗯， 对。而且呢，这款车它有一个值得一说的亮点，就是科技感特别强。 科技感很强。 对对对。 嗯、好，那这样这款车一会儿我们公瑾里还有给听众带来详细的介绍哈。我们都知道十一月十一号是一个这个购物的狂欢节是吧，柔琳？ 对。 嗯，你有想好买什么吗？购物车有多少东西了？ 对，东西很多，到现在还没有付款呢，等着人给我付款呢。 嗯，那这样刚才龚经理也跟我讲过，说咱们这个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双十一有一个购物狂欢节的活动是吗？ 对。 嗯，那把这个活动来给我们听众说一下。 好，可以。 嗯， 我们的活动时间是2017年的11月11日至12日。嗯，啊，当时我们会有一个1元订车送一次基础保养。 嗯， 对，1元咱们就可以订车了。11元的话呢，我们会送您车船税。对，您在这个基础上再加100块钱，我们还可以送您这个交强险。 哦，非常好的一个专属礼。嗯， 对对。刚才我之前说过这个启辰D60啊，针对这个车型，我们也做了一定的这个活动政策。 嗯， 如果说活动当天购得 D60的这个车主，我们可以赠送这个车主一个10,000元的车主户口本。 这个车主户口本是什么意思？ 因为咱们买完新车肯定要做保养啊。 嗯， 对不 对？ 它里边有一些这个保养赠送的这个一些这个赠送的保养。 嗯， 还有包括你售后洗车呀， 嗯， 或者做这个装饰啊，啊，这个户口本涵盖的是很全面的。 哦哦，好， 而且是专属的是吗？ 对，这款车只有启辰D60那才可以享受到。 嗯， 嗯，还有呢？ 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前20名订车的客户啊，我们还赠送啊2年6万公里的基础保养。 哦， 对。 嗯， 还有就是如果说咱们这个东风日产和东风启辰的这个宝客成功推荐了这个亲戚朋友买我们的D60了，咱们还可以送您这个价值800元的这个店内的美容装饰。 嗯 嗯嗯，现在针对D60这款车，如果分期啊购买启辰D60的话呢，我们在刚才说的这些礼品的基础上，还赠送您这个交强险。 哦，可以说在这个购车狂欢节活动当中，针对这一款D60有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折扣，以及非常好一些礼品会赠送，是吧？ 对对对。 嗯嗯，那其他车型也是会有活动吗？ 对，我们日产全系车型只要 都会有。 对， 嗯， 只要分期购车了， 嗯， 那或者在线预约报名了， 嗯， 咱们就有机会抽取这个699还有19992999最高4999首付金融抵制券。 哦，非常的好哈。 嗯， 那这样咱们地址是在哪儿？ 咱们这个地址是涿州市107国道西关交警大队北行300米路西。 嗯，在西关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电话是03123669210，03123669210。而且这一款启辰D60车店里也是有现车的哈，也希望咱们听众可以到店里去进行试乘试驾。好，听到这一首歌，来自戴佩妮的《怎样》，也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哈。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龚经理还会把这一款启辰D60来给听众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 都变了，我变得多

OK， 这时间感谢所有听众的留守和陪伴哈，这里是好音乐九九正在直播的方向盘俱乐部，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的《白桦林》哈。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呢，请到了来自东风南方。涿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龚经理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所有听众分享这一款启辰新上市的第六零哈，以及我们双十一有一个购车狂欢节的活动。嗯，那这样问周林一个问题哈，哎，你会开车不？ 会一点点了，略懂。 能开着跑吗？ 能动。 能动。 对。 大概时速是多少？ 时速啊，这个没准了，看心情吧。 那看样子开车还是不错的。哎，那这样，龚经理，这一款车您试驾过吗？ 试驾过。 试驾过是吧？ 对，试驾过。 嗯，感觉怎么样？ 嗯，感觉非常好。 这样，咱抛开你是这个销售经理这个身份哈，你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对于这一款车的试乘试驾感觉怎么样？ 如果说啊，我是一个消费者的话，我买车肯定会，因为我毕竟不老嘛，很年轻，我肯定会考虑这个它的操纵性 操控性、 操控性怎么样，对，舒适度怎么样，主要就是空间嘛， 对， 启辰 D60 这款车呢，通过我的试驾，第一感觉啊，起步的时候，它动力是非常充沛的， 动力不错， 对，动力是很充沛的，然后在这个试驾路线上有一段是急转弯。那这个时候你就开起来的时候，感觉整个车身是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的。 嗯， 对，控制范围之内的，方向指向性特别的明确。 哦，这个操控性非常的好。 对，操控性非常的好，而且，这个车我试驾的时候跑到了120，那120迈，120迈的时候你感觉不到车身发飘。 哦。 对，而且你就有这种大幅度的打轮，对吧？然后它这个。车身侧倾的这个角度是非常小的， 哦， 对，整体车身特别稳定，因为咱们这车有这个车身稳定系统嘛，对。再就是这个油耗， 对，油耗方面怎么样？ 油耗的话呢， 嗯， 因为这款车的发动机采用的是日产全新轩逸的发动机，HR16 的发动机加上 CVT 的变速器，所以说它的油耗。官方给的是5.6个油，如果正常开的话，这个车的油耗大概在6.1到6.2之间。 那还是比较省油的一款车了。 对对对，在1.6的这个排量车型里边，这已经是可以说是佼佼者了。 其实售价仅在69800至111800这样的一个价格哈，那可以说在这个价格买到这样一款车，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对对对，因为它的价格非常的美丽啊，69800到111800，而且它的配置也是非常丰富的，那很适合这个年轻人。 适合年轻人， 对，适合年轻人。 其实这个价格也蛮适合年轻人的哈，比如说大学刚毕业的一些这个刚毕业的学生哈，没有什么钱去买一些好的车， 对， 针对这个价格60000多块钱嘛，比如说我付一部分的首付，然后去肯定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贷款的一些政策、零利率什么什么之类的哈，也会非常好一个价格买到这一款车。 对，如果说这个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刚出校门的这种大学生，对吧？他手里他没有积蓄啊，他可以。但是呢，我们东风日产这个启辰4S店呢，想到这个事儿了，所以我们推出了一系列优惠的金融政策，比如说这个60000的定额贷， 定额贷 就贷款咱们贷60000，60000定额贷，而且我们还推出了这个2年免息，一年免息的政策。对， 是非常的好了，可以说， 对对对， 而且这一款车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车。那这样哈，针对我们这个女同胞来说，肯定会注重这一款车的外观怎么样？ 这款车的外观呀，它非常的秀气。 秀气。 对。所以说，因为什么？因为这款车型是东风启辰最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对，它的中网啊是点阵式的，那这样这整车的辨识度就非常高。如果说您以后看见这个启辰第六零的前脸，您绝对会不由自主的想到我们启辰 T90。 为什么呢？ 对，因为现在啊，这种是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对，它是点阵式的分布，就是我们启辰这种家族式的设计风格的代表。对，而且啊，它这个大灯是组合式的大灯，带冰蓝透镜投射式的鹰眼前大灯。 嗯，挺帅气 的。 的 对，这个灯很好看。 对对对，而且它这个腰线，整车的腰线呀、啊，营造出一种什么感觉呀、啊？就像这个猎豹在奔跑时候的那种感觉。 嗯， 对，力量感也很足。 是因为我手里正拿着这个，我看到这个图片哈，真的是非常好看的，而且这个就是这个流线型很好。 对， 而且它的这个轴距应该是还蛮长的。 对，这款车的轴距是2.7米的轴距。 嗯， 那这个轴距在这个价位同级别之中绝对是领先的轴距了。 嗯，因为这个它长，说明这款车的空间很大， 对， 坐着也会很舒服。 对对对， 嗯嗯，那这样，龚经理，在双十一购车狂欢节当中，针对这一款车有哪些的活动呢？来给我们听众做一个介绍。 嗯，在11月11号啊到12号期间呢，如果说客户来到我们店里，1元就可以订车，啊，订车的话我们就送您一次基础保养，11元的话呢，我们会送您这个车船税，如果说您交了110元，那么我们就送您这个交强险。 嗯 啊，但是只限这个11号和12号。如果说有这个心动的这个听众朋友， 抓紧时间了哈，不能错过。 对，而且就是说，如果年底前购买咱们这个启辰 D60，咱们开送这个价值1万元的车主户口本。 嗯， 那还有这个前20名订车的客户赠送2年6万公里的基础保养。 嗯 嗯，分期买我们的这个启辰 D60，我们还送您这个交强险。 哦哦， 对。 可以说针对这一款车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哈。 对， 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店里现在是有现车的，也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到店去试乘试驾这一款车哈。而且呢，服务无论是质量还是都是非常不错的一款车型了哈。嗯，那么也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那么稍后在节目当中呢，龚经理还会把这一款车的一些安全方面呀、配置方面呀、科技方面来给我们听众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17年以后》，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 心跳乱了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1000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1000年。 959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立冬是冬季的开始，冬作为终了之意，是指一年的田间劳作结束了，农作物收割之后要收藏起来的意思。今天是11月7号，立冬。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手术的人，用充满上瘾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船，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 这首歌来自容祖儿的《小小》哈，感谢所有听众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好音乐九九正在直播的方向盘俱乐部，我是彤彤， 我是周玲。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涿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龚经理，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所有听众分享这一款全新上市的启辰 D 六零，以及我们双十一的购车的这样的一个购车节这样一个 活动。 嗯，哎，周琳问你个问题哈，你如果买车的话，最看重哪几点呢？ 当然是外形啦，包括颜色啊，还有内饰啊，我很看重这些，因为女生嘛。再一个呢， 颜值控， 就是，对，颜值首先开出去得好看， 对 吧？对， 得够拉风才行。 是的， 还 有呢，再一个 呢， 女司机嘛。哎呀，人家都说马路杀手， 方圆十里寸草不生。 对，我很在乎这个安全性，包括以及驾驶的安全，还有自己家人的安全这一块，我都会考虑的很多。 那这样，龚经理，这一款启辰 D 六零它的安全系怎么样呢？ 全新启辰 D 六零这款车呢，它有这个发动机启停系统。 发动机启停系统， 对，这个功能呢，它一方面啊，它是为了省油，另一方面也是防止咱们女司机在等这个红绿灯的时候，把这个油门当刹车用了。这个，因为这个系统啊，它只有在这个很高端的车上它才会有的。 嗯， 对。然后像刚才您说的，说这个车身安全，它最重要的一点啊，咱们肯定会想到这个车身稳定。 车身稳定， 对， 没错， 对，叫 ESP， 我们启辰 D 六零啊，都是有 ESP 的，都是有车身稳定的，对，而且啊，这个说一个车安不安全，咱们得说它的车身，啊，得看它的车身结构。我们这款全新启辰 D 六零呢，它有六个气囊，而且还有车身稳定，而且还有它980兆帕的 B 型前后防撞钢梁。 可以说在在安全这个安全性做到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对对对，为了这个为咱们这个驾驶人员呢保驾护航啊，我们这个全新启辰 D 六零，那它是跟轩逸、骐达其他的日产车型是同品牌生产的。我们这个全新启辰 D 六零，它经过了1697道质检工艺，那所以说消费者可以放心的购买。而且就是值得一提的是啊，近期这个全新启辰 D 六零，它正在以这个极短的时间，高强度的10万公里不间断的测试，那以此来证明我们启辰 D 六零这款车，是品质是始终如一的，那也证明了我们启辰品牌这个对品质的坚守。 好好，那这一款车它的科技方面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比较关注的一点了。 科技方面呀，这个启辰 D60 搭载的是这个启辰智能车载互联系统。 智能互联系统。 对，为什么说它是智能啊？对吧？咱们现在用的这个 人工智能， 对，就特别灵敏啊，它有它的想法。可以说这个语音控制到个性需求啊，这个我们这个智能互联系统它都能满足您。 嗯， 对，有时候我上次试驾的时候啊，我感觉它更像是你坐在驾驶室的时候，更像是跟一个人在交流， 机器可以说机器人在对话这样一个 意思。对对对， 嗯， 就感觉它是有感知会思考的。 嗯，那比如说这个东西怎么开启呢？ 只需要一句话。 嗯， 那这个口令就是你好启辰。 哦，就是说我一上车之后我说一句你好启辰，这个系统它就会自动启动了。 对， 嗯， 只要你通电的时候啊，然后你说一句你好启辰， 嗯， 对，然后你想让它做什么，它就可以帮助你去做了。 比如说我要找附近的加油站，它会帮我来找。 对，它而且它不止给你找一个，它给你找很多个， 找很多来供我选择。 对， 嗯， 你像以前的这种智能互联大屏需要你用手去触碰它。 对， 说是我选第一个。 嗯， 但它不用，他会给你语音提示，会给你说请选择第一个或者第二个，哎， 哦， 你就看一眼扫一眼，对， 就可以了。 对，你就告诉他，你说我选第一个，他马上就启动导航，然后带咱们来到这个最近的加油站。 哦，嗯，那比如说我想去超市，我说跟他说我要去超市，他就会自动去找寻附近的超市，是吗？ 对对对，附近， 然后会有导航。 对，他是他第一个出现的第一个这个位置， 嗯， 啊，你需要到达这个目的地，他是离你最近的。 可以说这也是减少了我们对手机的这个使用哈。 对， 也是避免了我们在操作手机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安全隐患的出现。 对对对， 那个我有一个那个听说一个事儿啊，我不知道对不对，我问一下。 嗯， 就是咱们之前其实像这种智能人工智能的这种啊，是得另外安装的，像安吉星啊这样是都得另外付费的，是吗？ 对对对， 嗯， 但是我们启辰这款车呢，它是不要钱的。它这款车是不 收费 的， 它就是那个车体自带的， 对，自带的，原厂带的。那而且如果说咱们现在买车的话，我们还赠送您这个流量大礼包。 还赠送流量大礼包。 对，真的赠送的。 对，也说到了，如果你在11月11号在当天去我们店里来预定这一款车的话哈，不仅有很多很多的专属礼啊、订购礼啊、推荐礼、分期礼等等等等，还有赠送你流量包。 对， 嗯，而且刚才龚经理也说到了，是在本周六的下午2点，店里会举行一个启辰 D60 的上市发布会，是吧？ 对，我们下午2点会举行一个 D60 的上市发布会。 嗯，其实在这个发布会当中也会送很多的礼品来给我们的听众哈，以及车友朋友们，如果有听众感兴趣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了，是在本周六11号的下午2点。地址是在西关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是在涿州哈。西关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电话是03123669210，03123669210。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来进行一小段的广告哈，也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那么稍后在节目当中，龚经理还会把这个11购车节的一些活动来给我们听众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数十家实体酒庄正式入驻电台指定购物平台，疯狂特购，精选近100种进口葡萄酒，以平民价格高端品质服务听众。佳节选红酒就关注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所有酒品假一赔十，均有实体销售，售后投诉热线13488662345。

自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哈，欢迎回来，方向盘俱乐部，我是彤彤， 我是周琳。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涿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龚经理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所有听众分享的是一款新上市的启辰 D60 哈。那么这一款车呢，无论是从它的性价比呀、安全、外观、内饰、科技方面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款车了，而且价格呢仅在69,800至11,100之间哈，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价格了。 对的。 刚才龚经理也说到，那么在双十一的期间会有一个购车狂欢节活动哈，那么有请龚经理把这个活动再给我们所有听众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好的。各位听众，只要您这个对我们启辰 D60啊有意向的话，那您就周六的话下午2点或者周六上午啊，您也可以到我们的店，您交1元就可以订车。订车的话呢，我们会送您一次基础保养啊。如果您交11元的话，可以送您这个车船税；交111元，我们还送您交强险啊。如果说您这个年前购买我们启辰 D60啊，享受赠送这个车主万元户口本的这个活动。如果说这个您前20名订车的话呢，我们还送您这个2年的60,000公里的基础保养，还有就是给咱们这个听众一个小小的福利啊。如果说您这个推荐身边的朋友啊购买我们这个启辰 D60成功了啊，我们可以免费赠送您店内的800元的汽车美容装饰。那所有车主都可以，所有的听众都可以啊，咱们可以这个做一个反馈嘛，是吧？ 好，还有呢？ 还有，如果说您这个刚下社会的啊，一部分比如说学生啊，刚刚工作的年轻人呢，他想买这个D60的话，可以办理分期。分期的话呢，我们还会送您这个交强险。对，还有就是活动当天，如果您这个交99元，可以抵1000的购车抵制券。 这个好好啊。 对对对， 等于交了99块钱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抵用券。 对 对对对， 这个方案很好。 但是啊，启辰 D60是不参加这个活动的。不过没有关系啊，我下边还有一个就是现金的红包礼。那进店的客户，只要是进店了，只要您有意向啊买我们东风日产或者启辰的任意一款车型，您就可以先抽取一个2000到1万元的这个全折系的购车红包。这个订车的话您可以抵车款的。 抵不少的，可以说哈。 对， 非常非常的好。其实说白了就是，只要你在11号至12号到店哈，如果你有买车的意向，会有很多很多的礼品在等待着你。 对， 不仅是有启辰 D60这一款车，很多车型都会参加本次的活动。 对， 也是空间强大了吧，这次的活动力度哈。 对，可以这么说。 刚才龚经理也说到了这一款启辰 D60，你也是试驾过的哈。 对。 那你再给我们听众讲一讲你的这个感受怎么样呢？ 这个车呀，我当拿到钥匙的时候，首先看到这个车的时候，它给我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对，就感觉特别新颖。感觉 这个外观真的是很好看。 对，很年轻。 流线型做得很好。 对，说它这个流线就让整体的车身很运动，但是吧还特别有力量感。 对。 然后紧接着打开这个车门坐进去之后，第一感受就是座椅非常的舒适。 很舒服。 对，我还特意的摸了一下，很软和，很舒适。 很舒服。 对，而且是真皮的。 真皮的呢？还是 真皮的。 这个很棒。 其实这个价格买到真皮座椅的这个真是不容易。 对，而且啊，它这个里边的内饰啊，它有可以选择的，那有这个浅色内饰的，对，还有这种深色内饰的，还有这种黑红相间的，对， 就是选择 比较有活力， 对，很运动。然后紧接着就是，它这个车是带一键启动的， 一键启动的 很方便啊，钥匙我就放在兜里，然后紧接着对一摁键的，它就整个车就启动起来了。对，然后紧接着它这个车启动起来以后，相应产生的就是这个发动机发出的声音。对，如果说正常状态下我不开启音响啊，不开空调，我们把车的发动机这个启动之后，坐在车里是很难听到这个发动机的声音的。特别的安静， 封闭性很好。 对，然后紧接就是跑起来了，对，我们就要这个在路上跑了。在路上跑的 上路了。 对，在路上跑的过程中，你像超个车呀，啊，或者说这个 急转弯啊， 嗯， 对， 嗯， 很轻松的，真的是很轻松的， 嗯 嗯， 操控性也很好， 咱们这方向盘也不是特别重哈， 对，嗯，它这种是感应的方向盘，嗯，它是低速轻，高速沉。 哇，是这样， 对， 特别安全，这样也 对， 嗯， 对对对， 而且这个安全方面也是非常的好， 对对 对, 对，因为它这个配备了像我们这种车，它的区域车身那，叫中包的区域车身，而且我们配备了六个安全气囊，还有车身稳定， 嗯， 还有高强度钢的这个钢体，而且前后还有防撞钢梁， 嗯，还有这个非常方便的语音识别系统， 对对对， 嗯， 因为咱们这个开车过程中嘛， 为了方便， 对，为了方便， 嗯， 方便这个客户群体， 嗯， 对吧， 其实已经做到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了， 对对对， 嗯，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价格呢只在69800至111800的之间哈，一个非常美丽的价格了。无论这款车从它的外观啊、性价比呀，啊，以及它的这个安全呀、科技方面呀，包括它这个内饰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款车了。如果有近期打算买车的听众呢， 嗯， 一定要去店里看一看这款车，店里也是有现车的是吧，龚经理？ 对， 嗯， 这个各个配置的现车 都 有，而且颜色也很齐全， 嗯，就是选择还是蛮多的哈。 对， 那么也欢迎所有听众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店去进行试乘试驾哈。地址呢是在涿州西关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涿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电话是03123669210，03123669210，地址是在涿州西关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也该结束了哈。那么节目最后呢，让我们感谢涿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感谢龚经理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所有听众分享这一款非常非常不错的D60这一款车哈。来，谢谢龚经理， 谢谢主持人。 嗯，好，那么也请。